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古代，最让人羡慕的人，要算是国王或者皇上。有句话说呢，四海之内莫非王土，这些帝王们大权在握，富有四海，咱们平常人想的他们一定是没有什么烦恼，其实不然，因为很多帝王都在为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健康。这些帝王们都恨不得啊向天再借500年，希望永掌大权。各位收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中国古代帝王健康状况的负责人，行走在宫廷间的医生们的故事。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帝王权力大，脾气也不小，宫廷内部更是各方势力争权夺利，杀机四伏，如履薄冰，殚精竭虑，是给帝王诊病的这些医生们人生命运的一个真实写照。首先我要跟大家讲述的是第一个明确在历史上留下坏名声的内廷医生。我们要把时间回溯到春秋时期的齐国。话说在公元前685年，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对齐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政治经济改革。管仲就建议齐桓公采用招商引资的办法，为各个诸侯国的商人们建筑住所，另外还制定出了更为诱人的招商细则，就是带着一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齐国除了提供住所外，还免费供给食物；带着3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人，齐国额外免费提供马的饲料；带着5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齐国还有提供仆人等这些高级的配套服务。不仅要让商人们纷至沓来，宾至如归，还要让他们在齐国安居乐业。于是管仲又亮出优惠政策的新牌子，减少各种税费的征收，只征收经商营业额的2%。各国商人们的眼睛都差点燃起了火苗子了，天哪，到齐国做买卖那几乎就是免税啊。当然是在春秋战国那时候来看，表面上来看齐国减少了税收会因为招商赔钱，其实不然，当其他的诸侯国的富商都跑到齐国去做生意，自然也将大量的财富带到了齐国。齐国由于管仲实行了改革，这几年之间就迅速的强盛了起来。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很快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这国富了，民强了，当国君的自然要好好保重身体，享受一下这来之不易的成果。而此时齐桓公有一位御用的保健医生，叫做常之乌。这个常之乌医术高明，手到病除，齐桓公对他非常倚重和信任，以为有这常之乌在他的身边，保准能身体健康，是吃嘛嘛香，延年益寿， 再活个500年，不能说500年，再活个几十年不成问题。再加上这长之屋甜言蜜语不断，哄得齐桓公很开心。但这长之屋并不满足单就做一名御医，总想着哪天能参与点国家大事儿，进入政治圈子，过一把呼风唤雨的权力瘾。为此，他跟大臣易牙、树雕就结成了志同道合的小圈子了。公元前645年，管仲患重病，快不行了。齐桓公去探望管仲，询问谁可以来接替相位。管仲说道：“国君您应该是最了解自己臣下的呀。”齐桓公问：“那么丞相看易牙这个人怎么样？”管仲说：“易牙为了满足国君的食欲，要求不惜烹了自己的儿子以讨好国君，对儿子他都这样残忍，您能相信他会忠于您吗？”哎，齐桓公又问：“朕觉得这长之屋能知道人之生死，能治重病，这样的人也值得怀疑吗？”管仲回答道：“生死是有一定的定数的，疾病是人体失常所致，您不顺其自然，守护根本，却完全依赖于长之屋，那么他将因此而骄横跋扈，无所不为啊。”于是齐桓公又问：“那么丞相以为开方如何？”管仲又摇头说：“魏公子开方舍弃了做千乘之国太子的机会，屈奉于国君15年，父亲去世了都不回去奔丧，如何能真心的忠于国君？况且千乘之封地是人梦寐以求的，他放弃千乘之封地，心中所求的必定甚于千乘之封，国君理应疏远这种人，更不能将相国大权交给他呀。”齐桓公又问：“哎呀，丞相，易牙和开方都不行，那么树雕怎样？他宁愿自残身体来侍奉寡人，这样的人难道还会对我不忠吗？”此时管仲又摇头了，说道：“哎，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是违反人情的，这样的人又怎么能真心忠于您呢？请您务必疏远这几个人，宠信他们，国家必乱。”齐桓公对管仲的人品是很信服的。等到管仲死了之后，齐桓公啊，按照管仲生前所提醒的，把易牙、树雕、长之屋和公子开方这几个人纷纷打发出宫。但是等这些人出宫之后，齐桓公却一下子觉得心里头空落落的，这饭也不香了，觉也睡不好了，最后没办法，还是把这几个人找了回来，重新的启用。就在公元前643年，齐桓公病重了。按理说，这正是御医长之屋报效国君的时候吧，但是他却没有专心给齐桓公治病，而是认为抢权夺权的机会来了，忙从宫内跑出来，找到这易牙和树雕，说道：“哎呀，国君病得够呛，活不了几天了。”易牙和树雕一听齐桓公要死，便和长之屋等串通一气，开始了作乱。易牙和树雕先是把宫门堵得严严实实，把这宫墙砌得老高，不让任何人通行，封闭了齐桓公和外界的联系，然后开始假借齐桓公的名义发号施令，诛杀不服他们的官吏。这个期间有一个宫女啊，趁人不备翻墙进了齐桓公所在的内宫。当时齐桓公正饿得发慌，看见有人过来便连喊：“哎，稀饭稀饭。”但是这宫女只找到一口水。齐桓公喝了这点水啊，稍有点精神，他就询问外面的情况。宫女就把易牙、树雕和长之屋这几个人的所作所为跟齐桓公说了一遍。齐桓公听罢是仰天长叹，懊悔地说呀：“哎，如果死者有知，我有什么面目去见管仲啊？”说完，齐桓公用衣袖遮脸，最终活活的就这么被饿死了。齐桓公死了之后，齐国是大乱，齐桓公的5个儿子为了争王位是打成一团，致使齐桓公的尸体停放在床上6-7天无人收敛。最终易牙和树雕立公子无鬼为君， 齐桓公停尸67天之后才被公子无鬼给匆匆埋了。紧接着无鬼当了没几个月的国王即被杀身亡。这个时候宋国的国王把齐桓公在宋国的儿子护送回了齐国继承王位，史称齐孝公。而从此之后齐国也终将走向没落。齐孝公回国平定了内乱，治了易牙、树雕和常之武等人的罪，但是齐桓公和管仲辛苦治理创造的繁荣景象却早已不复存在了。 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朝各代都有关于宫中医事的记载，使得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一个个令人或感动或惊叹或憎恶或无奈的非凡医患故事。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行走在宫廷间的医生。 咱们都听过滥竽充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当中爱听竽和奏的国王就是齐宣王，而继承王位识别出滥竽充数的乐工的国王就是齐宣王的儿子齐闵王。咱们要说的这第二个御医啊，就是给齐闵王医病的文治。当年齐宣王虽然没有看出有人滥竽充数，但是他曾两次出兵燕国，攻城略地，是斩获甚丰。继位的齐闵王也甚有野心，总想着强爷胜祖，干点露脸的大事儿，最后像什么汤啊，像周武王那样一统天下。但是有理想是一件好事，能不能实现那是另外一回事。慢慢的，天天做白日梦的齐闵王不是长吁短叹，就是两眼固定在一个地方半晌不动，容颜是日渐憔悴。按照咱现在的说法，这齐闵王啊患的是抑郁症。就那个时候医生文治的名声最大，最后就被请来给齐闵王看病。文治来到齐国的首都临淄，诊断过齐闵王的脉络之后呢，根据病情决定心病还需心药医啊。这文治就悄悄对太子法章说你看大王的病啊倒是有办法治，但大王的病一旦治好啊，会把文治我杀死的。太子深感奇怪，忙问先生您这么说是为什么呀？文治叹了口气说不激怒大王，让他心中的郁气发泄出来，病根啊没有办法去除，但如果真的触怒了大王，我呀必死无疑。这太子就再三的央告，就差给这文治下跪了，说只要您医治好我父王的病，我和我的母亲啊一定在我父王面前以死相争，父王十分喜欢我和我的母亲，我保管您不会出事儿。希望先生您不要担心这个问题啊。文治啊是个软心肠的好医生，听了太子拍着胸脯打了包票之后，医生的责任感立马占了上风，考虑了一番之后啊，决定冒着生命危险给这齐闵王治病，于是当即派侍从与齐闵王约定好了看病的时间。但是一连三天过去了，文治却故意不守信誉，屡屡失约。齐闵王感觉自己被他给戏弄了，心里很不痛快。这终于把文治等来的时候，文治啊不问病情，穿着一双脏乎乎的鞋就上了齐闵王的床，还故意的去踩踏齐闵王的衣服，还用粗俗无礼的语言询问他的病情。齐闵王气得浑身发抖啊，斜着眼睛瞥着文治，就是不说话。为了进一步激怒这齐闵王，文治更加的出言不逊。终于这齐闵王是再也忍不住了，开口就大骂文治，让他立刻滚蛋。文治也不示弱，居然跟这齐闵王对骂了，直到文治被宫廷侍卫给拖走，齐闵王还是暴跳如雷啊，怒吼不止。愤怒至极的齐闵王在顿足大骂之间，他就觉得心中这抑郁之气尽数的发泄了出来，很快病也好了。果然像文治预料的那样，齐闵王病好了之后要治他的大不敬之罪。齐闵王说，这寡人堂堂一国之君啊，不杀你难消被耻之辱，不杀文治难解吾心头之恨。纵然这太子百般求情，文治啊还是被强行抛到了装满热水的大鼎当中， 这鼎中水花翻滚，热气蒸腾，文治是残忍的被活活的煮死了。除了文治之外，其实还有一位特别著名的医生也是死于非命的，这个人的名字大家很熟悉，叫扁鹊。话说那时候啊，秦国的秦武王年轻好胜，而且这个人啊力大如牛，总喜欢把国内一些重量级的大力士召集到一块儿，干嘛呢？举办举重擂台大赛。这不想啊，赛期临近，秦武王面部生了一臃肿，无颜出面见人。这宫廷当中的御医也束手无策，连宫廷当中的首席御医，就是太医令李希，也没有任何办法。恰好在这时候，扁鹊正在秦国的境内行医，秦武王也知道扁鹊啊号称神医，立刻派人用专车去请。秦武王还说了，哎呀，扁鹊来了，寡人就无忧了。就这时候啊，秦武王的近臣收到了太医令李希的好处，就进言说，啊，大王的病在耳朵和眼睛之间，即使请扁鹊来治疗也未必能治得好，搞不好啊还可能破相毁容，把耳朵搞聋，把眼睛搞瞎的。秦武王把近臣的话说给了扁鹊听，扁鹊听了大发脾气，把砭石丢在了地上，说道，大王既然跟懂得医理的人商量治病，却又听不懂医理的人胡言乱语，这怎么能治好您的病呢？如果假若您在重大的国策上也这样迟疑不决的话，秦国很可能会灭亡的呀。不过扁鹊发火归发火，最后还是一砭石弹刺把秦武王面部的臃肿消除的是干干净净。秦武王很高兴，决定不但要重赏扁鹊，还真诚地恳请他留在秦国。但是俗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嘛，这话一点都不错，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李希自知技不如人呐，假如扁鹊真的是留在了秦国，自己在太医令这个位置上可能就保不住了，坐不稳了。李希就把手下的几位御医找来商量说，哎，哥几个，我说咱们在宫廷里风光的日子就要终结了，这兄弟们说该怎么办才好呢？一个头脑灵光的御医又说道，这有什么难的，你找个人把他杀了不就得了。李希连声称，哎呀，妙妙。于是就雇人杀了扁鹊。哎，扁鹊死的就这么不明不白，终年啊97岁，死后被葬于陕西省临潼县的南陈村，遗迹至今尚存。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迷幻时空。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给帝王看病的这些医生们的故事。前头讲这仨人呢，最后结局都不太好。接下来这位医生呢，就比前头三个人的命运好多了。他是有着扭转历史的大功劳，因为他这件功劳与荆轲刺秦王是大有关系。故事发生在战国的末期，这个时候秦王嬴政终于是隆重登场，出掌了秦国的大权。但是呢，燕国的太子丹偏偏对这位老朋友恨之入骨。这燕国太子丹啊，早年曾经在赵国做过人质，而这秦王嬴政恰好就出生在赵国，他少年时代和太子丹的关系很好。但是等到嬴政被立为秦王之后呢，太子丹又到秦国做人质的时候，秦王对待这位发小却不太够哥们了，不但没有好酒好肉好招待，经常变着法儿的侮辱对方，弄得这太子丹做梦都想杀死这嬴政。但是嬴政有很多护卫，他没有办法下手，于是呢，太子丹只好先乔装打扮逃归燕国，再做打算。就在这个期间，秦国愈发的兵强马壮，天天出兵山东攻打齐楚和三晋地区，就像蚕吃桑叶一般逐渐的侵吞各国。眼见这战争的大火迟早将要蔓延，燕国的君臣唯恐大祸临头，个个是寝食难安。这太子丹啊，就去请教他的老师，叫居武。居武就回答他说， 可秦国的势力太大了，为什么您还不忘被欺侮的怨恨要去触动秦王的逆鳞呢？太子丹说，那既然如此，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居武捋着山羊胡子说道，哎，让老朽再考虑考虑吧。过了一些时候呢，这居武对太子丹说，燕国有一位田光先生，这个人智谋深邃，而且勇敢沉着，是个办大事的人，太子可以去请教请教他。居武说的这个田光是一位江湖人士，他结交了诸多的侠士朋友。其实这居武的言外之意啊，就是让太子丹请田光出山刺杀秦王嬴政，进而导致秦国的大乱。这样一可雪太子丹被吴支持，二来说不定会改变燕国被秦国灭掉的命运。太子丹也觉得这是个唯一的选择，就谦恭地去向田光请教说，我们燕国和秦国势不两立，希望先生能留意这件事。田光回答说，哎呀，我老了，不能冒昧地谋划国事啊。不过我的一位好朋友荆卿是可以承担这个使命的，而卿是古代的时候一种对人的尊称，而这位荆卿当然就是大名鼎鼎的荆轲。荆轲的祖先是齐国人，他出生在魏国，自幼好读书和剑术，后来漫游天下就到了燕国。燕国隐士田光了解到他绝不是平庸之辈，就把他挖掘到了自己的身边。为了激励荆轲完成刺杀秦王的使命，田光自杀了。太子丹立刻把这荆轲奉为上卿，安排他住进豪华的馆驿。此外，太子丹还天天到荆轲的住所拜望问候，珍馐美味奇珍异宝都给他送去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荆轲仍然没有任何行动的表示。这时候秦国的大将军王翦已经攻破了赵国的都城，生擒了赵王，把赵国的领土全部纳入了秦国的版图。接着秦国大军就开到了燕国南部的边界了。这时候荆轲就不得不动身了，想见秦王须得有个好借口。荆轲就带着秦国叛将樊於期的首级和燕国都抗地区的地图上了路了。当时啊，这太子丹已经预先用重金买到了一把号称是天下最锋利的匕首，淬上了毒药水，用人试验过，确实是见血封喉。为了确保刺杀行动的万无一失，太子丹还把燕国有名的勇士秦舞阳请来担任荆轲的副手。秦舞阳13岁上就杀过人，别人连正眼都不敢看他。太子丹还带着人到易水岸边为荆轲送行。荆轲一边走一边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上车绝尘而去，头也没回。秦王听到燕国请降的消息很高兴，穿上了礼服，安排了外交上极为隆重的酒宾仪式，在咸阳宫召见燕国的使者。而荆轲捧着樊於期的首级，秦舞阳捧着地图匣子，按照正副使的次序前进。但是就在他们走到殿前台阶下的时候，这秦舞阳啊害怕的脸色突变，直发抖，而荆轲则镇定从容地取过地图献给了秦王。秦王双手展开地图，图卷展到尽头，藏在里头的这把匕首就露了出来。荆轲趁机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拿匕首直刺秦王。秦王大惊啊，抽身跳起来，连衣袖都挣断了，伸手去抽腰畔的长剑，不想这剑套得很紧，而且很长，急切间没能够立刻拔出。见荆轲追赶过来，秦王就绕着柱子奔跑，而这些大臣们一个个是惊得呆如木鸡。按照规定，殿上的侍从大臣不允许携带任何兵器，各位侍卫的武官也只能拿着武器守卫在殿外，没有秦王的命令，任何人是不准进正殿的。正当危急时刻，一物呼啸飞来，荆轲被砸了一大趔趄，步伐是大乱。原来是秦王的御用医生夏无且手中所捧的一药袋子，药袋子当中装着砭石及大小蜡衣、药丸等等物品，分量怕是不下2-3公斤重。秦王趁机拔出宝剑，大举反击，砍倒了荆轲。过后秦王评功论过，赐给夏无且黄金200亿，说道，无且心中有我，才用药袋投机荆轲。